诉我不再孤单。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，不需要更多的语言，紧紧地握住你的手，这温暖依旧未改变。 我们同欢乐，我们同忍受，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， 我们同风雨，我们共追求，我们珍存同一样的爱。 无论你我可曾相识，无论在眼前在天边， 真心的为你祝愿，祝愿你幸福平安。 这颗心永远属于你，告诉我不再孤单。 我们同欢乐， 我们同忍受，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，在眼前在天边， 真心的为你祝愿，祝愿你幸福平安。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， 不需要更多 深情藏过土，好大一棵树，绿色的祝福，你的胸怀在蓝天，深情藏过土。 在延续，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，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， 清风吹拂不停在冒